瑞士竹笛思想研究小组负责人毛尔丁·里切尔10月1号表示坚信，朝鲜军民在咸津北道救灾战斗中一定会创造转破为辅的奇迹。